五月份鬱品射馬，威水重溫。 所以教主就心水咗，十號港榮王做膽拖，一號美麗滿分，四號繽紛遊戲，六號標記，七號嘅不羈的風，三四六七一四六七十五隻互穿撈完嚟買就係咁樣。 所以我心水嘅第一场就嗰八号嘅龙友做胆配嘅，就一号好好彩彩，二号开心好友，五号红星同十一号战红三千，三四重彩就一二五八十一五只互穿捞乱嚟买。 依家已经系月头啦。獨立付費節目《鬱品射馬》已經開賣，月費都是$400，而家仲可以經 PayMe 俾錢。各位而家上車都仲未遲噶。 一代江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 第四節嗱，個 Peter 真係好多嘢問啊嗱，即係經理手嘅外援有幾多少個？ 讲唔到咁多，你有每年十个，每年十个，四十几年，你话除咗嗰两年系全华班之外，你话几 多？嗱，兴哥，嗱，首先就即系炒下先，你对外援嘅睇法点先？ 咁啊，有啲嘢梗系够水准啦，有啲都未必一定。 喂，但系我哋曾经请嗰啲国际级嘅球星翻嚟喎，嗱，波比摩亚啦，攞个世界杯噶嘛， 系， 我见过踢过嘅 ，OK，Alan 波啦 ，Alan 波啦， 系啊，又系阿仙奴当其时最 即系 最 可以咁讲嘅，佢哋既然嚟得香港啦，都系佢足球生涯 末段。我最记得一个系咩咧？我就自己最咪 Charlie George，Charlie George， 哇！我见佢一脚阿仙奴兜一个三十码凌空扮入个球，即系个窿度嚟到香港冇得踢。因為個條腰骨有 傷，傷，但係呢度， 咁其實你覺得即係我哋香港係咪應該請呢類咁嘅外援？ 有好有唔好嘅，佢係可以當時即刻帶起個球市，嗰場波或者個，但係如果一唔好嘅時間，啲人鬧到你記下就係差啲阻場。出唔到場 嘛，鬧到喺個後面嗰度， 鬧到啲人鬧到，俾錢就， 因為特登人俾錢就， 佢根本你叫佢出去，佢都聽唔到 啊！我知啦，係啊， 聽唔到， 打自動針佢聽唔到啊嘛， 佢攬都攬唔起啊，攬唔到。 嗱，仲有一個一定要睇睇，佐治貝斯， 係George Russell係 呢個天才， 啊，呢個真係天才。 咁我點形容佢咧？我而家睇翻我啲波，呢個係靚仔嘅朗拿天奴係嘛？啱唔啱啊？啱啊！靚仔朗拿天奴， 天才呢個天才。 想當年可能好容易好多出名或者呢啲球員嚟到，之後我哋都難咗。點解咧？因為你記下當年成個亞洲淨係得香港我哋尤其是我哋請英國球員係唔使攞工作證嘅，嚟到有咗即刻有轉會紙就可以去踢噶啦。咁因為我哋係英國殖民地啊嘛。咁但係當之後日本要出咗， 而家有都去中國啦，俾啲錢啊嘛。 咁點會有呢啲咁嘅級數球員嚟香港？呢個冇辦法，所以我哋只有懷念過去，諗翻當年。真 係 好 頭先，我哋就提過就話，即係英國球嗱英國球員，你頭先啦，因為我哋殖民地啊嘛。 係 頭先結束之前，我就問過有冇德國球員嚟揾過食咧？ 德國球員林建岳嘅年代嚟過東方，我唔記得咗個名。 南華都好多個， 南華南華好多個就好慘，因為當時南華啱啱第一年揾外援嘅時間，就揾咗堆德國球員嚟，哇！真係 係咪降班咯？整到降班啊！ 降班嗰個 嗰年降班啦， 係啊， 真係慘不忍睹，可以講真。 咁頭先講德國球員啦，但係我記得即係好似有啲不愉快事件發生過， 因為就係、是當時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當時仲打交兩個球員打交，兩個教練就嘈完之後就冇要咁，但係佢哋好緊張，就係、是、真係有份合約寫得好清楚，我有幾時我冇錯噶嘛，你哋有乜嘢做，你唔要我，你咪賠租啦。咁香港我哋嗰個諗法就係可以慢慢傾，慢慢搞。咁點知佢告到去國際租業，國際租業就要求你即刻要賠錢，唔賠錢咧，你個足總都有問題，咁賠咗錢俾佢。 當時香港足球圈就講，大家講數講掂佢，拍下膊頭搞掂佢、 啊。就諗住你係做咗幾耐，我咪最多賠下機票你走啦。咁、嗯、當時好似係賠咗三十幾萬，即係講緊百幾年三十幾萬。 幾十萬好犀利， 即係 德國嚟嗰個教練， 係 啊， 個球員嚟嘅， 球員 個球員。 佢係跟個教練，個教練就係同阿吳偉文打交嘅。有個教練 知嘅， 當年東方係啊， 係東方啊， 東方。 吳偉文啊，嗱，頭先提到啦，花名叫吳飛啦，嚇，咁佢就即係都出色喎，牙刷教練當時 唔係好出色，而係非常 出色喎，當時 飛哥有佢嗰一套，飛哥嘅心理樣樣嘢好做到好足，點樣去諗人，去點樣去表現，令到你去乜嘢？飛哥真係好嘢， 因為當年我記得你哋好似喺美國啊刷佢翻嚟噶嘛， 係。 是啊，即係如果不是好料，你就不會找他回來啦。 是， 係嘛？ 飛哥真係。 啊哈！除了呢些即係踢而優質教，仲有邊個會比較好啲？嗱，當然炳哥其中一位啦。 我想一路下嚟，很多教練都做得好啦。譬如你講特別啲嘅，香港唯一一個，亦都唔係講香港嘅，成個亞洲。佢當時係講全世界、唯一一個女子教練可以在頂級的男子賽事度執教過侯遠啦、陳遠利。 嗱呢個咧就其實我都想講嘅，嚇、這個咧就如果唔係你咧，冇你咧就冇佢啊，可以咁講。因為陳遠廷咧、侯遠咧，佢只不過一個咧，即、就、係、是、當時喺球會裏面咧，又當時都唔喺東方嘅。即係佢初咗出嚟入球圈咧，就喺飛馬。 飛馬 喺飛馬咧就係啦，就過去後期先過嚟東方，即係做個技術分析員啊。 咩叫技術分析員？ 嗱，我哋當時就已經做嘅工作好細嘅啦，因為每一場波有電腦啊，即刻可以分完咗場波咧，個教練即刻已經攞到。喂，何容興，你今場波總共跑咗303步，平日你係跑開400步嘅。 依統計數字， 統計數字即刻已經做得到。 即係佢係做呢個職位嘅，佢做呢個職位嘅，即係幫球會分析啊。何耀興嘅狀態點啊？啊，呢條友咧嘅體重咧就貴高重咗3磅啦。 未 fit， 未 fit 啊， 未夠 fit 啊，咁就減唔到磅啊，咁即係佢做呢啲技術分析，就等教練咧。 咁你點睇得最上眼？提升佢， 因為佢一路就有跟住楊正光嗰年咧，我哋終於係攞聯賽冠軍嘅。咁佢跟阿江仔季中12月聖誕節之後，江仔同我講，國內有一隊波想揾我上去做助教，跟一個外國教練。如果我今次唔上去，可能未試過，因為香港當時都叫做未試過有人正式喺嗰度做到一個教練。咁、我好贊成，但系我話喂，我哋而家打得成績好好，咁我同老闆傾嘅時間，老闆就話：，不如冇所謂啦，咪請個鬼佬啦。咁我分析翻俾佢講，我話我唔可以請個外國人翻嚟嘅，好有名嘅好多，佢俾咗大，邊個？我話我真係，我請一個人翻嚟，佢要去睇暈我嗰26個球員個名啊！佢慢慢記啊，都要記一個禮拜啦。我啲球員知道呢個老細係點，諗掂佢啊，諗得你啊，都已經過咗一個月啦。我話已經玩完啦，我只有喺我嗰堆人裏邊提升。咁當時我有幾個助教嘅，咁但係呢幾個助教都因為隊波成績太好啦，佢哋都冇夠膽去孭起。咁而侯遠當時咧，佢已經有咗個 A license， 我就同侯遠講：侯遠，你去做呢個教練。佢唔夠膽，佢話自己未夠呢個資格。我話侯遠， 啲球員點會服佢咧？ 係咯， 我就係當時同佢講，佢就係好驚呢樣嘢。我話你覺得啲球員服唔服我先？我當日第一日帶住侯遠去見嗰班球員嗰陣，我就話俾佢聽，今日開始陳遠廷就係球隊嘅 聽佢講。 如果你哋有任何一個唔尊重佢嘅，等於唔尊重我兩手指。你覺得你哋可唔可以唔尊重我？如果你要聽話嘅，你 哇，咁你有演說技巧喎、啊，真係。嗱，你頭先講啊，牽涉好一個好經典嘅問題啦。大家知道，譬如話曼聯幾個領隊都寫喺球員手上嘅。咁興哥啊，球員可以玩死個領隊咧？ 當然啦，領隊教練。如果你對球員唔好嘅話，球員唔 不尊重你，你覺得你不值得尊重啊？真的玩死的。 但 六四波， 嗯， 自己六啊，人家四，我都不去啦，大佬，做咩要同你搏先？ 嗯， 係咪？ 球員嘅嗱，球員嘅有啲呢種咁心態，咁教練。你作為總監啦，你唔中即係領隊總監，你 點鎮得住班球員先？ 點鎮住呢班人 咧？哦，呢樣嘢我覺得要好有效功夫，所以 Peter 咧就有呢樣功夫。 係你點鎮住佢哋？ 佢識信無壓無。 有陣時我都話等於球員，我大早都講有好多，你係真係要成日要話住佢嗱。我諗你問得識。咁多球員，我唔係一個惡嘅人嚟嘅、 嗯， 我未喺公開場合去鬧過任何一個人，我唔會嘅、嗯。但係佢哋覺得我好八婆嘅，真係翻到嚟淨係唔使我啦，我係中意，我係好緊張， 每樣即係唔使我要， 唔係即係唔係講笑啫，邊個覺得㗎啦？我識做噶啦，我唔會噶啦，即係當然唔係用我呢個嚟 講。咁係我去嘅話，頭先你講我啊，咁我用翻我嘅意思啊。咁你我去邊一樣咧？ 嗱，有陣時態度嘅問題，對球迷啊，對球員，譬如你見我，我係唔準啲球員打完場波，球迷叫影相，唔準唔影嘅。球迷係我老細嚟嘅，我話我嘅老細係好緊要嘅。所以你見未必係對對都係咁做。我以前打完波，我最近因為有一堆球迷就係坐咗喺嗰度，我叫啲球員最緊要去嗰度多謝先。呢、嗯、班人今日嚟捧你場，冇佢哋。 如果輸咗波俾球迷鬧咧，可唔可以做手勢啊？ 我一樣又行過去講對唔住。 呢、這個咁樣啊，打一對鬧啊點啊？ 我唔準嘅， 咁啊， 不過 嗰年阿簡東南兜腳飛埋， 最近都有影翻喎， 係啊， 最近都咁講。作為一個領隊或者一個教練，對球員有一樣嘢最緊要就係責任感。嗱，我諗我43年輸波無數，我唔會賴任何一個人，有誰我行先。但是你睇翻啲相，攞冠軍攞勝，你會唔會見我？除咗嗰一張，我都話，因為我係好開心，因為我知道我係最後一日。當時我諗法，我 睇個球會最後一日， 我唔會去行先嘅。但係有乜嘢錯，我都認先。老闆要鬧我先。 嗱，呢個喺香港就可能未必有呢個問題，但喺外國咧，譬如話啲超級球星啦，即係靠佢咩飛嘅成隊。咁、那個女隊、那個那個領隊點嘅？嗱，我聽嗰個故事，我唔知真定假，就係阿碧鹹梳咗個飛咗個頭啊，噴頭啊，就發曬骨上捉咗佢埋喺個鏡度，揾佢揾佢擦叫咗佢。佢有一次睇得唔好啊，飛去兜嘢兜鞋掟落去，佢 踢只鞋踢咗上天，打到佢頭， 打到佢頭嘛。佢好興啊嘛，連埋家婆就即刻擠起走嘛。嗱，咁即係呢啲。 即係嗰場碧鹹就踢得唔係半場唔係咁。 咁好，係咁好啊！ 我發覺有陣間係有影 響。有陣時候未必話佢真係唔好影響，佢唔跟過嗰個領隊嘅指示。咁你指示呢啲你點處理咧？呢啲 咁啊要話俾佢聽咯，咪就係所以講我咯。喂，點解蘋果叫咗你係咁做？你即係啲球員可能真係比較服我。譬如我成日講基亞，我諗大家都記 得 基亞呢個球員。基亞是南華會落山，最近在 Facebook 有些球迷說說我拉了南華會的基亞和譚密士落山，其實你基亞當日有合約的，怎麼拉得他落山？是南華會不要那些人。那為什麼我改造得到呢？我看了基亞一年， 我當時話俾阿蘋果聽，我說基亞你給他的做法，可能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心血來潮定係好彩啦！我話基亞，你千祈唔好俾佢扭波。我成日都講，我睇緊波嗰陣，如果攞住個波，基亞扭上去咧，你坐低都得啦，包扭輸嘅。基亞係做嗰樣嘢就係、是，佢忽然之間佢可以好遠咁走到入去， 他你一掟個波俾佢，可以一路走到入去，跟住 send 個波出嚟，我哋就贏波啦。 咁啊，基亞同譚伯士係嗰係咪啊？嗰個年代嚟講係好嘅。 咁佢兩個就係、是，但係佢喺南亞就係打得唔好，就係、是、有陣時候大家利用到球員嗰個長處咯。係 咪個球員都未必知自己嘅長處？ 可能佢知道，但係個教練認為我要求你喺呢度攞住個波，你同我要推入去 1-2-1-2， 你千祈唔好叫基亞 1-2。交波都交錯俾人，啱唔啱？你最緊要嗰陣就係走。譚伯士最緊咩？佢攞住個波一交俾和仔就喺呢度上，上到去嗰邊一斬出嚟，機械喺嗰邊 set 翻出入緊噶啦。我哋，你諗下我一年入幾多少球？ 即係譚伯士比較簡單啲，機械咧。就成日耷鼻頭望住個波，成日驚揾唔到個波嘅，係啊，兩個咁有個個性喺度。 南華會係唔要佢，佢走嚟揾我。 有呢、這個有啲個性嘅， 佢走嚟揾我，咁我話你翻澳洲啦，你翻咗澳洲得㗎啦，你幾多號你翻嚟啦？ 不過我睇嗰陣時機械，我就覺得幾好睇嘅。 係， 球尾兩個都好 睇，好睇。 咁佢翻嚟，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佢係剪短咗頭。 係啊，我就最記得啊嘛，嗰時好似我咁長啊嘛。 當齊啦，本來長頭髮，翻到嚟嚇，點解會短咗？我係夏令杯七人賽，我叫佢你唔使踢七人賽啦，你一打就打聯賽啦。佢翻嚟同我踢。嗯， 咁啊，有啲咩問？ 嗱，咁咧就阿 Peter， 咁就即係你。而家就暫離呢個球圈啊，咁有冇打算係再重返球圈啊？ 咁其實咁啱啦，因為上年嘅成績唔好，咁所以我亦都冇再喺東方會。本來我諗住一月份會唔會有其他球會，點知又跟住呢個疫情，其實我唔諗住退休嘅，我覺得我仲可以喺呢個圈子裏邊。做到應該我做的 工作。各位班主啊，即是有看我們這個節目的 班主班主班主沒有看這個節目的我們講得不開心，我們做多一節目吧。 OK， 好好好，這個再回來。